明天啊，一个呢是白天啊，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 嗯， 那么上班上学的朋友呢，都要穿暖和一些了。 嗯嗯。 啊，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我们呢重点关注就是华东地区了。啊，从今天中午11点的地面图上显示啊，这个上海、南京、武汉和杭州啊已经下起了小雨。那么到了夜间呢，伴随着气温的下降啊，明天凌晨这个雨水会转化成雪花。将形成啊雪花飞舞的场面了， 嗯， 所以明天这些地方的降雪啊，对于航班的起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前往上述地区要注意了解啊航班信息了， 嗯， 那么开车在这一带活动的朋友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当地的气温呢也会下降。天气是格外的阴冷，所以大家更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了。 嗯，主持人，对，全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又是说到这南方已经开始要下雪了。 嗯，对， 北方还是 北方没戏， 咱们还是得等啊。 对，没有。 好的，谢谢全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您，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旅行规划师来到我们年底的最后一次了， 嗯， 是吧？2018年旅行规划师来了很多人了， 嗯， 每一个人呢都有他们各自的特长， 嗯， 在规划方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特长呢，会规划出不同主题的线路来， 嗯， 那刚才我们听到天气介绍的时候说到，北方还是没有雪，南方还已经开始下雪， 但是温度异常的寒冷， 对，特别冷。就是你说这个光冷它不下雪，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耍？不是，是吧？它确确实实是影响到大家对于雪的这种期盼的心情， 对于冬天的认知可能也会有些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一趟一趟的，北京的这个啊滑雪爱好者们啊，这个喜欢雪的人一趟一趟的往东北方向走啊，往张家口方向走，崇礼，确确实实就想拥抱这个雪花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在崇礼的滑雪场看着他们那个大的那个温度表， 嗯， 是-20-30度的时候 啊，那个温度， 但你内心对依然是火热的，因为你可以在雪上耍起来， 嗯， 就撒点野嘛。 对， 但是 如果你的体感温度在-15度的时候， 但是你只有寒风，没有别的， 刀子哥一样的风 是。 所以，其实对于雪的这种就是追寻或者期盼，有很多路径可以寻找。 对， 今天我们的这个旅行规划师， 嗯， 其实他也是对于滑雪呢，哎，非常钟情，而且他去过很多不同的滑雪的地方。 是，这一次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及。 嗯， 我们刚才还在说到某一些名山的时候，就会错过他 啊。 但其实他曾经也在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的。 嗯，是上海的一个室内滑雪场吗？ 当然不是。 又说到袁一的童年了。 对，我们来有请一下今天的旅行规划师，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哈，行走的二次元刘征，欢迎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刚才跟刘征说多长时间没来了，会一说，哎呦，这反正一个季度来一回吧， 差不多 吧，也就最多这个频率了，因为毕竟 抓住他不容易， 很少在国内 啊，嗯，因为确确实他很忙。他的很多主题旅行都特别特别的有那个季节性 啊， 是吧？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年前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我这必须得抓住这个 尾巴， 冬天的这个哈，最好的时光啊。 刚才好像唤醒我一个记忆， 嗯， 我记得上次来好像说过马代 啊，上次说的是马尔代夫，哎，一个非常暖和的地方。 对了， 那这么比一下的话，我们今天要说这个地方跟马尔代夫的温差得有多少度？ 完了，至少在50度左右了。看来， 天哪， 一边是温暖的海水，一边是冰冷的雪山。 嗯，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雪的问候。哎呀， 这个很及时啊，来解解渴。 是， 好多人说这个境内滑雪，我们知道地方呢离北京比较近的，你看崇礼，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是， 然后东北的滑雪场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尤其是对于北京的滑雪爱好者来讲，这它离得近嘛，对， 没错。 然后我们一说邻国的有一些雪场呢，确实也很好， 日本 是吧？ 北海道的这些地方， 经常提及的瑞士啊，也都说到了。加拿大我们也 对， 今年 我们也提到过。 但刚才袁毅也提到啊，说咱们说到欧洲滑雪场的时候，说到欧美那边啊，就总是想不到有一些滑雪场它的所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一提到滑雪场，当然会想到那个大的区域。你比方说，说到欧洲，说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哪一个滑雪场呢？我们一想啊，法国的某某某滑雪场， 对， 啊，瑞士的滑雪场， 对， 啊，包括德国啊，这个其实大家经常提，但是刘征说你们都忘了啊，有些地方滑雪场特别好啊， 是，所以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目的地是奥地利啊， 奥地利以前都是跟音乐挂钩的，就是很少把体育精神融入其中， 太不常 这么 是 对。 一说奥地利就想到的是大厅嘛， 金色大厅。 对，就是以前我们在旅行的线路当中或者是规划当中，包括游客们前往过奥地利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前往维也纳去金色大厅去看一看。那这一次来讲，其实我们也选了一个非常应季的主题，就是滑雪啊，以它为作为串联，然后在奥地利做了一个它西南部板块的深度旅行啊，大概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也很建议，如果大家喜欢冬季滑雪，然后可以选择奥地利，这样也是多一个选择啊。 刘征什么时候上一次到奥地利之行？ 其实才10天 哦，刚刚回来， 刚刚回来，不到10天的时间啊，也就一周。 你不是第一次去吧？ 奥地利之前也只是去过大厅打卡， 明白明白明白，还是像普通游客， 对，像非常传统的这种，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深度之行又是滑雪的一个主题，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我这一次其实也没有直接飞到维也纳，是因为选择飞到慕尼黑，那这样子的话，离我们就是前往的滑雪的目的地相对近一点 哦， 对，所以第一次城抵达的这个城市叫做基斯比勒尔啊，这样一个小镇啊， 就是奥地利的一个小镇， 对，奥地，而且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古镇。这个小镇，就是据史料看，而且它当地有这个地牌，已经有700年的这个历史，而且在这个当地的向导的讲解下，我们知道在过去的500年、7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这个小镇从来没有被战火洗礼过。我们知道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系啊，整个欧洲板块没有被这个战火洗礼过的城市其实并不太多啊， 位置好， 位置非常好。那因为它是内陆嘛，刚好它被周围的像德国、法国啊、意大利几个国家包裹着，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儿没被侵袭过，所以它的城市这个古建保留 的 非常非常的完整。 欧洲是这样啊，就是听别人讲啊，就是大城市一般来说，因为有过很多次的战乱啊，或者有发生一些变故啊， 目标太醒目， 对，它可能就变化比较大一些。然后有一些反而是小城小镇， 对， 在山里头的，它就会躲过这个。 没错没错，包括这个地方的人文啊，保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等等等等，包括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叫这个基斯比厄尔的这个城市，它也有一条非常出名的雪道，而且这条雪道呢，其实被当地人誉为好莱坞明星最喜欢的一条雪道，所以在这个地方，经常啊，就是在它雪季到来的时候，几个月的时间里啊，天天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顶级大牌的明星在这个地方， 在雪地上一起打滚的是好莱坞明星哎， 格林德沃来了 啊，对， 海王 来了，就是啊，他这条赛道呢叫做这个斯特里夫赛道，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红色赛道。它的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倾角的角度啊，大概可以达到85度的一个这个角度，所以大家能想到这个 85度， 对，几乎像垂直的一个感觉， 90度是直角吗？这85度是什么概念？ 对， 直接就感觉跟蹦极没有什么两样，然后可能会直接跳下去， 就是没有绳子 悬 着， 对，所以第一站来到这儿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哎有点怵哈，一下子就被拉高了，所以我觉得就 视觉看到的真的是那个角度特别陡， 真的会是这样。而且我当天抵达的时候还下着真是鹅毛大雪啊，一点都不夸张，就是 脚走进去那个绝对是莫西的那种感觉，当地人玩得非常尽兴，但是初到此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种适应，我在这个地方只是换了装备，但是没有在这地方真正开玩，开玩应该是在下一站的时候，不过确实这个小镇它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觉得如果大家选择奥地利也不妨可以从这里看开始， 再说一下那名字，咱们这个记这个名字记得不太 清楚。这小镇太难记了。 对，它叫基斯比厄尔。如果是大家可能想再看到它更多信息，也可以搜我的微博啊，行走的二次元，里边会有详情的介绍。 就是你想不起来，你想吉斯谁来着？基斯比厄尔。 对，而且 你是从慕尼黑开车过去， 对，慕尼黑 车程大概有多长？ 两个半小时的一个车程， 反而离德国的 慕尼黑会更近，而且就是申根国之间的这种过境方式，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方便，走着高速其实就到这个地方了， 其实这个地方你只是对于滑雪来讲浅尝辄止，到这儿只是体验了一下，真正滑雪的目的还往前走是吧？ 对，还是要再往前走。我们其实此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实际上下一站就是叫索尔登。索尔登这个地名可能对于很多滑雪爱好者啊，或者是国家队的这种专业的人士来讲会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家队的这个训练会在这个索尔登一带的这个基地来进行完成，因为2022我们的冬奥会的很多选手也在这个地方来做集训。 索尔登， 对，索尔登，而且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007博物馆，就是在索尔登这个地区。 就是听过这个。 对，这个还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也在问了一下，其实来过索尔登地区，然后来过这个 Element 这个007博物馆的中国游客其实还不多，还是很少有人可以造访这个地方，而且它也是今年其实才刚刚的对外营业。 对，你看我们原来提007跟这个滑雪的关系的时候啊，最多说到的是瑞士，就是一说铁力士山， 对， 是吧？ 好像取景地啊， 对对对，因为他拍过嘛，他有一集故事。但是你一说这个007，事实上在欧洲各个地方他都游荡过， 对， 都有过， 每一集里面都选择一个地方。 对，而且这一次来讲，就是怎么说也非常幸运啊。然后在这个索尔登的这个地方，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就是索尔登缆车公司的这个总裁，他其实也是这个007博物馆的一个创始人，叫雅各布。 这两家是一个人。 对，这个老大哥也非常幽默啊，就在网上大家可能也能搜到他的讯息，就是他当时聊到啊，说这个007剧组选择索尔登地区来拍摄作为他的这个取景地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暗访的方式。 是雪山那一集吗？ 雪山那一集我的印象啊，就是因为 幽灵党 就 最新的一集， 对 对 对， 就幽灵党里面，在那个雪山上面是那个360度玻璃， 没错， 的那个缆车， 那集你看了是吧？ 我看了。 你看这个就是年代的问题，我老想到的是，就是瑞士那集，你说几十年前的那集了， 对，所以 新的这集恰好没看， 没错，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到达索尔登地区，然后选择来滑雪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站海拔3050米的一个博物馆，而且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有10个展厅，可以看到007的一些从1962年第一部。到这个2015年的这个幽灵党，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他的这个系列里边的这个情节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抓到。 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他是通过暗访， 对， 然后找到这样 确认了这个拍摄地， 对，就是007的这个剧组选择他在世界各地的取景地的时候，他都是背后作业的这个方式， 怕你作弊， 然后才跟你这个地方，然后来谈他这个 IP 可能要进驻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这个影响力大啊。 太厉害了， 他会吸引很多人 的。对，所以当时我就是 Jack Boo 这个老总裁啊，他提到一句，就是如果你请007来选择我这儿的话，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帮你摆平，但是你又能为我们这里留下什么？所以就这一句话啊，007博物馆就在这里诞生了。 气势上你得先是吧，压倒对方。 对， 真的是 有了这样一个体验观以后，就是幽灵党里面这些情节你就可以串在一起了，而且你自己可以亲身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了。 是，真的是 那个缆车不就可以？那玻璃缆车直接坐上去，3000米的海拔。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推荐一家餐厅叫 ICQ， 就是 ICEQ， 我自己管它叫做冰 Q 餐厅啊，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view。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览众山小，然后可以看到底下很多人，大家穿的都是非常漂亮的滑雪服，在这个地方就穿梭而过。 景致也非常不错，菜品也是相当的推荐。 雪山啊，跟这个餐厅啊，就莫名其妙，它就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嗯， 就好多这个著名的一些滑雪圣地，总会有一家特别好的餐厅或者是咖啡厅。 对对对， 原来原因说嘛，就是补充体力很重要。 对啊， 对， 滑雪这件事。 然后逐渐的这个地方呢，它慢慢就会聚集更多的，就是美食嘛，它都是大家要尝 出。既然吃，为什么不吃点好 的？对，要尝出这个地方要有什么好， 是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到这就想到，就是真的开始滑雪了，就从这儿开始。那这个选择装备上，我觉得在索尔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一个补给站。 刚才你提到装备，我多说一句，就奥地利的这个他像缆车呀、滑雪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设备，这好像在全世界都是闻名的。 对， 很多其实咱们这边的一些雪场，他在做这样的引进的时候， 其实也是奥地利的这个缆车公司在做的， 都听到的是奥地利的名字。 没错没错，包括我们2022年冬奥会，我们的官方合作的这个缆车。其实也是从奥地利引进，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在做这个一些细节的这些工作。 对对对，流程是找到源头了。 我是比较有幸啊。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餐厅，我查了一下，是那个电影当中就是霍夫勒诊所的取景地。 真是， 对，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景致都是在电影当中可以找原型， 都可以用得到。而且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在它的这个博物馆里，它留了一面非常倾斜的这个玻璃窗，你可在这看到当时007乘坐的那个直升飞机，它在很远的一个山头上摆着这架直升飞机，就是还原了很多现场的场景啊。 袁一对这个007特工系列本来没那么感兴趣的，但是 因为有滑雪元素， 哦， 我跟你说，这就记住了， 没错没错， 非得在这里面找到一个他感兴趣的点。 是的， 对，所以这童子功厉害啊，就是 对我们 袁一这绝对。 话说当年啊，袁一是在上海的某一个室内滑雪， 在室内滑雪场滑了那么多跤，坐骨都差点摔裂了，以后 对，才成为今天的高手嘛 啊，高手， 非常低调 的，今天 的 三把刀。 而且我原因玩单板啊，这个我知道。 继续来听刘真刚才讲，你提到这个那儿的设备，那儿的这个滑雪的装备的问题。 是没错，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国内来讲，我们有去过一些滑雪场，其实大家都会问你的这个身材比例啊，然后去挑一些鞋号。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欧洲来选择滑雪装备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细心，比如说你的这个脚的尺码，他会用这个卡尺卡一遍，然后登记在册，然后你自己会输入你的这个身高体重，打出一个条子，然后给你配备一套这样的雪具，之后还会人工的二次这个测量，然后再去在你的鞋子跟这个雪板之间做这个 调整 这个微调的 这 个 方式。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一旦上了雪道以后，你就会发现装备合不合身这件事情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发挥的。 真的是，而且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没错，它会影响你心情。比如说你半截就会觉得大了或小了，紧了或松了的时候， 你最后不舒服真的就会很容易摔。 那么我提一个菜鸟问题啊，就是松一点好还是紧一点好？ 这个就是既不要松也不要紧， 对，其实 刚刚好才行啊。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经验主义的话，你就告诉说我穿36，我穿37，但是这首先就有一个中国码和欧码，还有什么美码，这是区别。 对，对， 所以其实像刚刚刘忠说的那个，用卡尺重新来量一下你的脚长度是多少，这 非常非常 的 重要。而且就是当你穿上雪鞋以后，当地的工作人员也会让你办屈膝。然后这样子的方式，他会再问你是否非常合适， 跟你穿的那个袜子的厚度、厚薄程度。 这个其实我也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挑选这个雪袜啊，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太磨，也不要太硬的这个质地，不然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磨脚，会不舒服啊。 因为是在运动过程当中， 是 它那个摩擦力就会增大了。 对，然后包括面罩啊，还有这个雪镜，包括还有就是防晒。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第一次吧 会忽略的， 因 为觉得那么冷要什么防晒呀？ 对， 但是因为海拔太高了，紫外线其实是直接刺激到你的皮肤的。 对，3000米以上海拔在做这个高原滑雪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 所以那个地方其实他还是做的很细心的这些工作。 对，非常细心。所以就是我说在索尔登这个地区其实也是装备的一个补给站，我们在这边带了一些装备过去，其实到当地会发现，哎呀，其实都不用带，干脆直踩好了。 哎，那边装备是不是也很便宜，超划算的那种？ 是，我觉得 新款。 对，从大件到小眼镜啊，就是每一个细节你都会觉得 干脆在这儿置办一套回来都 赚了，然后带回去， 真的 是、 哦、 都是赚的、 嗯嗯、是这样。 在国内买其实还是挺贵的， 而且很多新款在国内目前来讲可能看不到的、 嗯、 啊，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能挑选啊。 嗯嗯，一问哪儿带回来的，007他们那儿。 对对对，幽灵党拿回来的。 而且哎，这个 mark 一下这个地标哈、啊，也是特别值得的一件事，在喝杯咖啡什么的。 哎，我就说一开始来的时候没告诉我们这个，他是从007那儿划了去的。 对， 这确实还是对国内的影迷们有影响。 对，所以就是国内的007迷们，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而且刚才提到这个007博物馆的最后一站，还是它一个购物的一个环节。其实在这儿， 电影周边吗？ 电影周边，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很刺激的。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能买的都买回来了啊，因为在这儿没有啊。 买了吗？ 买了些什么？什么激光眼之类的？ 对，我甚至把它的地毯都想买回来，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就是007的一个 logo。但是人家说我们全国也只剩下最后一块了，不好意思不卖啊。我非常遗憾，但是 不卖。 对，我还是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他有的话，我一定还会把它买回来的。 我以为他要把什么车啊什么的。都买了， 就那些路虎呀。 张老师去啊，可能会买路虎，买这个啊。对，马丁啊， 对对对，阿斯顿马丁。 对。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刘征刚刚归来，为大家规划一条在奥地利的滑雪线路。 对，我觉得今天刘征说这个滑雪线路，它不仅仅是说专业的玩雪滑雪、 嗯啊， 更多的还有一些体验是在里面，就是还是很亲民的，因为。本人你也是说第一次去深度的尝试滑雪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还是很适合我们收音机前同样也作为就是新手啊或者是菜鸟的这样一些滑雪爱好者的。 嗯嗯，就是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对， 在欧洲找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有一个国度叫做奥地利。 奥地利没错， 是可玩的有很多、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的飞盘，小烟花自我点燃，我想怎样做我自己，不需要你们管。穿过森林的泥潭，做个勇敢战斗军的头领，心里装着妈妈，时刻记着爸爸的话。狂奔的我，冲锋的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We are the hero，We are the hero。绘图跳在风中的欢呼，战利品在怀中，跟我们一起迎接日出。狂奔的我，冲锋的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We are the hero。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钦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龄东墙冬装福利报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iracle。 新南非新体验，360度旋转缆车登顶桌山，在云雾交织中一睹上帝的餐桌，敞篷越野车巡游克鲁格国家公园，探寻非洲五大野生动物的足迹，行驶于滨海公路花园大道，在湖泊森林小镇间收获斑斓美景。南非野性追寻，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京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圆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新年新礼物，周口店一直 4D 电影《山顶洞人》震撼上映，您观影我买单，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今天的达人一起在奥地利行走冰雪世界。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再次请出刘征，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嗯， 今天我们让刘征来，也是破次元，破次元壁， 对，打破次元壁，对，在辞旧迎新之际。 是，然后这次呢，刘征选的这个主题呢是滑雪主题。刚才袁一说冰天雪地，真的这种感觉在北京我们的城区里面久违了啊， 是， 就老是没有等到雪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跟雪做亲密接触，就是在旅途上。 是， 刚才刘征说到奥地利这个国家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和袁一都比较吃惊，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如果提到冰雪主题都会绕开这个国度到很多地方去， 而且对于这个国度的认知还停留在很久以前，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元素就再也没有更新过，或者没有过多的更新。嗯， 是，比如说一提到，我刚才问我说你们俩年纪小啊，没有看过西西公主吧，人家说都看过。 对呀， 西西公主，西西公主是对大家对当年的奥匈帝国后来的奥地利这种记忆比较深刻的一面。 是， 然后再一说呢，就是我跟袁一刚才还回忆起来一个地名叫哈尔施塔特。嗯，哎，我说多长时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 是 湖光山色的，但是完全跟我们今天说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对， 刘征刚才说我回忆一下你刚才说两个地名啊，我们一起来回忆啊，一个叫索尔登，我先说 哦，张老师， 基斯 比 尔， 哎，完美，100分啊。OK， 果然打破次元壁。 基斯比尔跟索尔登，这是说到滑雪线路当中的两个地方。 对，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索尔登，再补充一点，这个地方其实还有非常棒的温泉酒店，而且我这次就可以介绍大家，就比如说你喜欢泡温泉，室内、室外，还有这个 全裸的这种天体浴场啊，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种自然人文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其实选择索尔登选择奥地利也是不会错的。 嗯，那个刚才我问刘真，我说这个奥地利在我们印象当中，因为老提他，就想复苏一下记忆，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是吧？ 对，其实它整个奥地利它是算阿尔卑斯山脉这个体系的内陆国家啊，就是它的西南侧围绕就是德国、瑞士、意大利这几个国家。 马上这个记忆就开始慢慢的苏醒了。 对，然后北边 地图在自己眼前浮现了。 对，北边是捷克，然后匈牙利和克罗地亚 这 些国家，就是被他们这些国家包围着啊。 内陆国 完全是在内陆，所以就是之前说到第一个城市的时候哈，没有被这个战争侵袭过，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 这个多山的国家，它就有这个滑雪的这方面优势。 是。 就是我上次跟袁一说，我说 山势嘛， 对，它这地形很重要哈， 没错没错。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还是要夸一夸咱们北京啊，就是你看没有山地的地方，在大兴也会有滑雪场存在。 是， 咱们现在这个做的这个就创新创意的这件事情，特别 技术的融入， 对，没错。 但是山地真的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不用再怎么动，它天然形成了很多刚才刘征所说到的那样的倾斜角，达到那么高的度数。 没错，尤其是在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热爱滑雪的这个圈子里面啊，比如说你热爱这个山地滑雪的，会选择这种高海拔滑雪的朋友，可能选择奥地利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 就是其实雪道是不是天然的就会有一些难度？ 是，就比如说我们在下一站我想说的这个地方叫做楚格峰啊，然后我们通常 楚格峰这个听起来名字好厉害，好像在哪听过。 对， 赶紧查。 对，然后再来介绍楚格峰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来滑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的雪道没有分为什么初级道、中级道、高级道，其实它所有的这个赛道啊，都是按照地形图，大家用自己的这个能力来覆盖，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地方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啊。 楚格峰查一下，它最先出来的是德国的最高山峰， 对， 它是 它一半一半的 交界， 没错。所以说到这个楚格峰，也是特别要提到，就是楚格峰实际上是在德国境内的最高峰，也就是它的海拔顶点2962米。那虽然2962米在德国对算是最高峰了，但是在奥地利来讲，像这样的海拔在奥地利的这个群山里连前200都排不上。对，所以这就是我们 鄙视链又有了。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大家从奥地利境内啊坐的这个缆车抵达峰顶，然后在峰顶上面实际上还会有一个峰顶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百年来的这个缆车的一个发展史。然后你只需要一步之遥啊，跨过一步就到了这个德国境内啊。这里没有这个 immigration 啊，移民局啊都没有， 就在山顶上， 纯粹的这个山顶的这个自然风光，会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标牌，大家可以在这个留念啊，包括照相。我记得当时我上去那天刮大风，特别特别冷，应该是在-30度以下的一个情况，但是实在太激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用山间过境的这种感觉，又到达了德国山峰的最顶点，那我就把外套都脱了啊，然后留了个背心啊，然后这个拍了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啊。 一步就攀上了德国最高峰。 对， 你在奥地利境内的时候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来到楚格峰啊，大家也可以选择来滑雪，而且楚格峰这个地方的这个滑雪的时长要比其他的一些雪场要时间更 久一点。 那一年的积雪时间大概有半年， 对，它有差其实整体你按年按月份来算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从10月份开始到次年的这个年终之前，其实大家都来滑雪，但是每天雪场的开放时间，楚格峰这个地方它开放相对长，早上起来8: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30啊， 就是一个对时啊， 对，一个对时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雪场然后来选择滑雪。那其他的几个地方一般是在晚上下午的4:30左右。可能就会做一个清场啊， 因为高山滑雪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山地里面跟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雪场， 对， 它是有区别的。 对， 你城市里面可以再更晚，你甚至开放夜场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在有一些高山的地方，它确实还是有 它考虑到安全的这个，然后晚上降雪降温的这个问题， 对， 没错。所以就是真的选择高海拔滑雪，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地方，大家也都是可以来尝试。然后离开这个楚格峰，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非常出名，叫做匹兹山谷啊，就是皮子的皮， 皮子的皮， 对，然后那个滋就是啊，经常 滋味的滋，那个三点水去了啊， 没错，就匹兹山谷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它有50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这个可以选择滑雪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场景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这本来就地广人稀，如果我们真的到那去玩， 嗯。 选择也是非常多，可能要从大环境上来说啊， 嗯嗯， 是很适合这个滑雪爱好者的。 你还不会感觉到像煮饺子一样，嗯，因为它的地方太大了。 对，而且这个，刚才是咱们说的007博物馆啊， 嗯， 上面是有这个我说的这个冰 Q 餐厅。 嗯， 那像张老刚才也提到了，那有餐厅可能就必须得有这个咖啡厅啊， 嗯， 在匹兹山谷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就是在当地来讲非常出名的叫做地标的一个咖啡馆，叫做海拔3440米咖啡馆。 它名字 就 叫就 在这个名字， 啊， 对， 3440米 是奥地利境内海拔最高的咖啡厅了吧？ 是这样的，然后它实际上也是非常多恋人在这个地方求婚或者办婚礼的一个场景，特别特别的浪漫， 哎， 啊！而且它的缆车是从2840米开始坐，它叫冰川特快，其实是一个冰川的这种感觉， 啊， 然后穿越到这个山顶，然后在这个整个山顶之上啊，品一杯咖啡非常惬意啊， 哦，嗯。他们还是会弄这个就是浪漫的这种场景， 就是他们经常把这种雪山高处的这样的一些 利用的好 暂时的停留点，然后打造的很有科技感和未来感， 嗯， 就是跟那个白雪的雪山融为一体，银色呀或者白色的外立面，嗯， 没错， 然后大面积的玻璃落地的那种， 而且 在这种高海拔地区阳光直晒进来就幸福感满满， 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就是当阳光穿透到这个玻璃木房啊，进来以后你会看得到，哎，喝一杯咖啡，然后里边暖暖的，然后外边还可以滑雪， 嗯， 还有整个阿尔卑斯山的这种场景，非常诱人啊。 嗯嗯嗯，说的确确实实有点像是童话世界啊。 嗯，真的是啊。还有，其实为什么说这一次对我来说收获也非常多呢？就是不光是白天我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滑雪， 嗯， 然后有美食的这个陪伴，在晚上的时候，这一次也特别的幸运，是巧遇了一场当地的就是阿尔卑斯山系的一个冠军赛，这个冠军赛， 滑雪的冠军赛吗？ 对，它叫 Oberlin 的 Touring Cup， 实际上是就是翻译过来应该是叫超级特别滑雪登山冠军赛啊，冠军杯， 哦， 就是它是穿着滑雪板不滑走路， 走路啊。 对， 双板吗？ 双板 不是单板，单板因为走路就得跳， 啊，对，就是它要有一个攀爬600米的一个爬升，就是从海拔有一个600米的爬升，这一次非常有缘，就是刚好就碰到了，在一家酒吧，然后看到他们就在做这些马上出发前的 准备， 然后我同行的有一个小伙伴，我管他叫大神啊，这个大哥呢是玩单板的，他也非常的就兴奋，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因为这项赛事从来没有中国人参与过，就此我们就在现场报名，他也成为了这个参加这个赛事有史以来的第 一个 中 国 人， 好有意义啊！ 对，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怎么捋一下？就是要穿着这个雪板， 双板的雪板， 然 后走路 爬 山，对，登山。 对，其实他走的就是雪道，但是你要往上逆着爬， 爬 到出发点。 山势， 对，是一个非 前后距离注意一下，不要踩前面那人的雪板。 对， 就是你们不是都滑雪滑得很好吗？来，反着来。 来， 对，所以我觉得这项赛事对于我来说也是很新奇，我也特意为这个发了一篇文章。那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中国队的这个表现啊，我觉得冠军是大概用时34分钟到40分钟之间就抵达了，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人，然后就冲线了，然后我们中国选手也拿到了第一名啊，然后我们的用时是1小时41分钟，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们确实创造了中国在这场第一名， 啊， 而且现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就是抵达目的地的这个抵达终点的这个当地人啊，或者周围这阿尔卑斯山系这些国家邻国的这个运动员，他的家人全在等我们的选手回归。当我们回归到大厅的一刻，全场热烈鼓掌。我觉得就那一刻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带一面中国的国旗，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五星国旗在这一刻啊，就是 能够飘扬起来， 能够飘扬起来。 听完这个就是还挺激动的， 嗯， 就那场景你可以脑补起来， 嗯，而且可能你说的这件事情这样的赛事在咱们中国人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范围内 恐怕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对吧？ 是参与过就更没有了。 但是你要知道，在某一个就是你要去的目的地，他们当地人的心目当中，那个赛事是多么有意思。 是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你不去到那个深入到当地，就刚你刚才刘正说，刘正说如果他去过很多奥地利，但是他就不往这些地方走，永远不会知道，更别说参与。 那张帆，你说你上一次去塞班的时候，就应该参与一下现场报名那个马拉松啊。 马拉松，其实我能跑，就是因为他们起得太早，这点我受不了。 总有理由等待你。 对，对，打破次元壁， 下次也打破一下。 对，而且看到他们真的是举家前来，可能一个选手啊，或一家人啊，老老小小全都来，等到这个冲线的一刻，就会觉得就是又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冠军杯，然后到最后颁奖的时候，你会发现奖品也非常有意思，是当地的特色火腿。啊，然后会有木质的这种奖牌，就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比赛，但是他们已经延续了非常多年。 趣味性其实超越了比赛本身的那个，就是得失心的那个状态，谁得第一什么的， 对对对， 并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但完全是个聚会。 是，所以就是整个在这个匹兹山谷地区呢，停留了大概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其实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然后离开他的时候有点依依不舍，但是又想到下一站还是有精彩的话，就又从这儿离开了。下一站到的这个地方叫做高纳山谷。 咱们时间不多了，得要对简单说了。对， 高纳山谷其实这个地方就更有意思，它的这个小镇啊，推荐一下，只有580个人。然后在这儿吃饭的话，